日系漫画应该是少不了的吧， 少不了的，少不了的 啊。 嗯， 当然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韩国小清新的这个漫画风格， 没错 啊。当然如果你是韩剧迷的话可以来到这里找一找自己喜欢的帅哥美女他们的漫画原型， 对 对吧。 那我觉得喜欢漫画的人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啊。那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这个大体的情况之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活动呢？ 有的，有各种各样的展示和一些就是可以体验的一些活动。那在去年的这个富川的漫画得了富川漫画大奖的这个作家的有他一个特别的展示。然后还有一些海外作家得奖的一些作家的一些漫画作品展示。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你喜欢的各个国家的漫画都会有。对吧，美国的对吧，可能这个美队会带着他的一些这个伙伴们来到这里。 对对对， 不要觉得这是假的，因为这里今年的活动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 cosplay 的， 没错， 这个大型的活动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自己喜欢的这个人物啊被 cosplay 成为这个现实的模型或者是人物形象，大家可以一起拍照，对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亲自的参与到这个 cosplay 活动当中。我觉得这几天在这个富川站附近坐地铁的话就不要觉得大惊小怪啊，哎，这是什么人物啊，他是不是怎么了啊， 他是来参加庆典的是吗， 来参加庆典的，大家也不妨这个准备一套自己喜欢的漫画人物的服装，在这个漫画庆典的时候来到这里参与到其中。我们两个可以，我可以 去装扮一下。 好，如果有缘的话咱们在庆典上见面。 好的。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的富川漫画博物馆呢以及富川国际漫画庆典就为您介绍到这了。下期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旅行。 没错。 大夏天带大家去这个温泉旅行。大家不要觉得太热啊。因为有很多的 highlight 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所以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好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好吧，再见，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